好，欢迎各位传媒朋友来到我哋一零宪章今日嘅记者招待会。咁咧，我哋今日咧一零宪章咧，咁咧就举行呢个招待记者招待会咧，咁主要咧就系有两个议题咧，就系想同即系各位传媒朋友咧去即系去展示翻吓，咁同埋咧就系讲翻即系我哋一零宪章嘅立场嘅。咁第一咧就系关于咧社会民主连线咧喺近日咧被揭发咧就系私下咧就註冊了兩間有限公司的事宜，而第二呢就是關於呢近日在涂君衡主席領導下的行委會呢就是不斷地去抹黑兩位的立法會議員，就是陳偉業議員和黃毓民議員的。我們呢一零憲章呢都 是今天招待記者招待會呢就是表達回我們的看法和立場的。 我想講一件比較重要啲嘅啦，即係我哋派咗張新聞稿你睇到啦。但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今次咧，我哋係想要告知公眾咧，現任由涂君衡領導嘅行為咧，所做嘅作為咧係有機會係違法嘅。咁我哋啱啱講咗就係、是、副主席吳文遠註冊咗兩間公司啦，咁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同埋新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啦。咁我哋都好清楚，由我哋有第一、第三副主席鄧徐忠同埋黃學金同埋一位評議員李康俊咧行咗出嚟咧，係講得好清楚，就係佢哋都唔知道，以佢哋所知道就係冇任何議決，冇討論過係批准做呢樣嘢嘅。咁而且咧，我哋都睇翻咧，就係咧呢個做法喺社會民主連線嘅會員嘅角度嚟睇，缺乏透明度，違背咗黨內民主，甚至係冇按照嗰個組織章程去做嘅。而比較嚴重，公眾需要知道就係佢哋做法呢，其實根據公司法，你用一個名稱是用譬如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社會民主連線公司乜嘢都好，因為佢同一個現有嘅公司、現有嘅團體嘅名字太相似呢，其實呢係一定要經過呢原有嘅團體過半數會員授權，佢先至可以進行呢個註冊嘅。咁我哋見到佢已經順利得到註冊啦，咁點樣佢點解會順利得到註冊？佢如果聲稱獲得呢個授權，呢個授權係邊度嚟呢？我哋呢喺呢一度呢，我哋好懷疑呢，就話佢會唔會係提交咗一啲偽造嘅文件，而喺香港偽造文書係刑事最高監禁14年嘅。呢一種嘅嚴重嘅違法行為，甚至而家涂君衡對呢個行為不置可否，冇任何嘅表示，冇任何嘅行動呢，其實就係佢應該，如果再不去有任何行動，他其實實在應該下台謝罪，因為這件事玷污了我們社民理念。他們其實是用了欺騙、隱瞞、講大話和偽造文件這種罪行。我們作為會員和支持者，很震驚和憤怒和痛心。香港在一個政黨發展來說，很多的小政黨、新政黨是很靠選民的支持、選民的信任，同埋好多人係好捐款嘅。我哋係因為熱心嘅市民受到我哋三子個理念所感召，而去用選票送佢哋入去立法會，亦都係用金錢去支持我哋。而家領導層金玉其外，敗水其中，我哋唔可以用當呢件係一件小事，而領導層就繼續用話係呢件係小事嘅話咧，唔肯去交代嘅話咧，實在是令到選民和支持者非常之失望，而且領導層所要承擔的責任是非常之嚴重的。點嚴重？就是他們隨時可能真的會犯上官非。我們是很憂心，我們不想他們繼續即是在這件事上面繼續就是左閃右避，他們要走回出來作出一個很正面的交代。如果有人是要負責任的，他應該要辭去行委，甚至我們應該要啟動黨內的紀律處分程序的。我們不單止會員要知道真相，廣大市民和選民也都要關注，我們不能夠支持現屆行委的行為。我們敦促主席涂君衡嚴正處理這件事，否則等於默許。有關公司註冊嗰個問題嘅法律解釋，咁我就喺新聞稿度寫得好清楚，就唔喺呢度講啦。咁我哋講兩點咧，就係第一就係32章啦。其實就係咧，公司註冊處32章咧，其實公司註冊處處長有權向申請者提出文件證明佢哋係有權去註冊呢間公司嘅。 咁由於我哋從來內部都知道係冇經過行委會議通過咧，咁到底呢個證明係點樣嚟嘅咧？公司註冊處係憑乜嘢容許批准呢一個註冊咧？我哋係非常之有興趣，非常之想知道。甚至我哋都好清楚，就係如果有提交咁嘅文件咧，就肯定係偽造噶啦。其實，咁另外有一樣嘢就係有人會問就話：喂，社民連係以社團註冊條例嘅條例而成立，其實咧公司註冊處係規範埋佢嘅，因為咧你如果註冊嘅團嘅公司係用呢一個同其他一個團體咁類近嘅姓名嘅名字嘅話咧，註冊處一定要問清楚，就係你係咪有過半會員係授權嘅。所以無論如何咧，陶君衡主席一定要喺有冇授權呢一件事上講得清清交代得清清楚楚，否則咧，我哋會陷於就係社民連隨時就話有一個違法嘅疑團裡面，而呢個疑團係對社民連係好大嘅傷害。 唔該曬啊，貓姐。剛才咧就提到，即係關於即係我哋一零憲章咧，就對於咧啊，而家陶君衡主席帶領嘅行委會咧啊，喺註冊公司嚇呢個事宜上咧，咁我哋係有質疑同埋不滿嘅嚇。咁咧就係亦都懷疑咧就係涉嫌咧就係有違法嘅情況出現嘅嚇。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咧就係即係好嚴正咁樣去呼籲啊陶君衡主席可以盡快同我哋會員嚇同埋廣大嘅市民去交代，尤其是咧就係喺文件方面嚇，即係究竟。即係佢係交咗一啲乜嘢嘅文件去公司註冊處嚇，即係然之後就令到即係可以啊喺10月27日咧啊成功註冊到咧啊呢個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以及另一間新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嚇，呢一樣咧係我哋會員同埋支持者咧非常之關注嘅一件事嚟嘅嚇，咁咧就另外一點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咧就一零憲章咧，咁其實一路咧喺11月7日特別會員大會之後咧，一路到而家咧，咁其實咧都有不斷咧聆聽咧，就係我哋社民連會員嘅聲音嘅。咁咧就對於現時領導層嗰個嘅管治咧，咁其實咧就有好多會眾咧都覺得不滿嘅。咁不滿在乜嘢咧？咁就係缺乏透明度嗰個問題。同樣用翻咧註冊公司為事例啦，咁咧我哋見到現時有嘅文件咧，兩間公司咧就係喺10月27日嚇正式咧係成立到嘅，咁咧即係話咧就係離開我哋11月7日嘅特別會員大會咧係10日嘅時間嚇，咁我哋咧其實咧本身咧都不滿，點解喺成立公司嘅期間咧係冇經過諮詢會員，冇經過行委會？咁但係點解喺11月7日嗰日特別會員大會嗰日，佢唔去同我哋會眾去交代翻，或者去追認翻咧？而家咧行政委員會咧個講法咧就將會喺2月12日嘅會員大會裏邊咧就同會眾去交代同埋追認，咁但係咧，我哋就覺得咧，佢係喺東窗事發之後咧，先至喺度補鑊嘅，咁依樣嘅做法咧，我哋係非常之即係接受唔到嘅嚇。咁咧就而第二點啦，咁咧就亦都係一零憲章咧非常之關注，就係、是、近日咧陶君衡主席咧係高調啦出嚟啊接受傳媒訪問啦，咁甚至咧就係、是、舉行咗一啲嘅記者招待會、記者茶聚咧啊，咁裏邊嘅內容咧咁都係即係個重點咧都係針對住兩位嘅立法會議員，咁就係黃毓民先生同埋陳偉業先生嘅，咁一零憲章咧就認為咧陶君衡主席種種的指控咧，都是不合理的嚇。咁、就有必要咧，即、就、係、是、一零憲章咧，就係、是、代表我哋一部分嘅會員咧，就出嚟咧去展釋翻我哋嘅立場嘅嚇。咁、咧就首先咧嚇，咁、咧就係、是、我諗各位傳媒朋友都即係。就是 有參加到咧，就係由陶君衡主席召開嘅一次傳媒嘅茶會啦嚇。咁咧喺嗰個茶會裏邊咧，咁陶主席咧，咁咧基本上咧，佢就係將現時咧社民連湧現嘅各種問題咧，就係歸咎喺一個人身上嘅。咁咧就係黃毓民議員嘅。咁咧就呢種做法咧，咁其實咧就喺我哋會員咧質疑緊。兩間註冊公司成立的期間咧，係同時發生嚇。咁、啊、咧，其實咧，我哋就認為咧，佢呢種做法咧，就係、是、有轉移視線之嫌嘅嚇。咁、啊、咧就即係、就是、想將所有嘅責任歸咎喺黃毓民身上，然之後咧就將註冊公司嘅事件咧變成一件咧唔起眼嘅事件嚇。咁、啊、但係實際上咧，私下註冊公司，尤其是咧嗰兩間公司咧，有一間裏邊嘅董事咧，有一位咧就係、是、吳文遠副主席啦，另一位咧就係、是、彭先生啦，咁係我哋嘅前財政，咁但係佢而家咧已經離開咗我哋個會噶啦，咁我哋咧就即係非常之擔心嚇，即係點解會有兩間有限公司有一。即係有一位咧，就係、是、我哋而家現時嘅會員同埋副主席，但係有另一位人士咧，已經係一個局外人啦。咁究竟即係陶君衡主席喺知情嘅情況底下，係唔係已經咁樣預計咗，就係將社民連嘅半壁江山咧，就即係咁樣去送出咗去俾人？咁即係而家成個社民連咧，包括我哋原有社團註冊嘅社民連，係鬧緊三胞胎。咁究竟嚇邊一個有話事權呢？咁同埋咧，我哋去睇翻有限公司方面咧，咁其實我哋睇翻其他嘅政黨啦嚇，咁、啊、都係會見到咧，就係、是、個董事個人數咧，都係越多就係越好嘅，因為係有一個互相制衡嘅作用嘅嚇。咁、啊、但係咧，依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一方面就係即係隱瞞咗我哋會員私下去註冊。而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咧董事個人數咧就只係得兩人嘅啫。咁呢種做法咧係極之危險，同埋即係唔尊重，即、就、係、是、我哋每一位社民連嘅持份者嘅嚇。咁、啊、咧而另外咧就係喺近來啦，我哋都有留意到咧，咁咧就係、是、社民連內部咧就係、是、流出咗一啲嘅傳言啊。咁咧就係、是、指咧黃毓民先生咧就係、是、受到咧中共咧收買啊。咁、啊、咧，我哋認為咧，呢種嘅流言咧，係陷黃毓民先生咧於不義嚇，咁、啊、咧就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極大嘅污蔑嚟嘅。咁、啊、咧，到現時為止啦，其實我哋見唔到陶君衡主席咧係有出嚟咧去澄清嘅嚇，咁佢呢種嘅曖昧態度咧，咁其實咧已經引起咗公憤㗎啦。咁我哋咧都呼籲阿陶主席咧，咁其實佢應該係立即出嚟咧去停止呢種言論嚇，咁咧同埋咧係去去保護翻咧黃毓民議員咧佢嘅名譽嘅。好啦，咁咧，另外咧就係關於陳偉業議員嗰度啦。咁咧就其實我哋而家咧就有一段嘅片咧，就想播一播俾傳媒朋友睇一睇嘅。咁咧就係咧我哋嘅社民連啦嚇嘅支部嚇，咁咧就係、 是、 有三個支部嘅嚇。咁、咧就包括九龍東啦、新界東啦。港島啦嚇，咁咧就係有一個嘅燒烤會嘅，因為我哋知道咧就好多傳媒朋友原來咧就未睇過嗰一段片嚇，咁裏邊咧咁其實陳偉業議員睇到之後咧就覺得非常之反感，因為裏邊咧就係、是、侮辱咗劉曉波先生啦，同埋趙連海先生嘅嚇，咁佢咧就喺睇咗呢段片之後咧，陳偉業議員咧就多番要求咧陶君衡主席咧就係、是、正視個問題，咁同埋咧要求呢班嘅支部嘅成員啦，同埋即係主席咧係要出嚟道歉嘅，咁但係好可惜咧，陶主席咧就只係咧去提翻就係咧將呢一個叫做敏感嘅片段咧去刪除嚇，咁即係話咧就將一啲即係過犯咧毀屍滅跡， 咁而從無要求支部嘅人咧去道歉嘅嚇，咁反而咧就係即係喺近日啦嚇，我哋見到咧就係陳偉業議員咧就喺議事廳咧發言之後咧，陶君衡主席就話因為咧接到一啲市民嘅投訴，咁而擅自咧就代表咗陳偉業出嚟道歉。咁我哋一零憲章咧就覺得咧呢一種做法咧其實係有雙重標準，咁特別係咧就係、是、陶主席咧就係、是、對於支部嗰種過分嘅行為咧係有護短嘅情況出現嘅。咁我就想而家咧播一播即係燒烤嘅片段俾大家睇一睇先。刚刚传媒朋友睇咗两段嘅片啦，咁咧第一段嘅片咧，咁基本上就系原汁原味吓，咁咧就系、是、三个支部吓，佢哋去烧烤嘅时候，拍摄落嚟嘅一啲片段，亦都系即系支部佢哋自己去即系摆咗上网嘅吓。咁呢段嘅片咧，咁其实咧就惹嚟咗咧社民联嘅会员啦，同埋我哋好多嘅支持者選民咧嘅反感嘅嚇，咁而第二段片咧，大家睇到咧就係、是、做咗一啲即擴大嘅聲音效果，咁就係我哋有一啲嘅網民咧係對於第一段片睇唔過眼，咁所以咧就係、是、做咗一啲音效，咁咧就希望大家咧係可以再聽清楚嚇，即、就是、究竟第一段燒烤片段裏邊咧發生咗乜嘢事？首先咧就係、是、對於劉曉波。咁同埋趙連海嚇依班嚇、啊、我哋好尊敬嘅人士咧，咁其實咧一路咧喺共產黨嚇嗰、啊那個嘅威脅之下咧，咁其實咧佢哋嘅自由啦，佢哋嘅人身保障啦，咁都係岌岌可危嘅。咁但係咧就居然喺即係一個燒烤嘅活動裏邊嚇，用一啲好輕佻嘅態度，雖然係嗌緊話釋放佢哋，咁但係依種態度咧係完全唔尊重劉曉波先生同埋趙連海先生嘅。咁而當中亦都涉及到咧，就係即係佢頭先提到就係話只有即係依個私敵。嚇，沒有政敵呢種咁樣嘅講法啦，嚇，咁咧就針對翻即係而家我哋即係正面臨嚇，即係一啲法律上嘅麻煩嘅會員，咁咧咁其實我哋咧就覺得即係呢一種嚇，即係有怨毒啦，咁同埋咧就係未審先判嘅行為啦，咁其實咧都係即係令到我哋社民連咧係蒙羞嘅，咁所以咧喺第一段片嚇、即係放咗上網，咁即時咧其實咧就係、是。招來咗咧好多嚇，即係我哋嘅會員、支持者、選民咧，都係好反感嚇。係我哋喺唔同嘅討論區上邊啦嚇，同埋咧我哋咧喺面對面嘅接觸啦嚇，都即係聽到咧依啲不滿嘅聲音。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會即係要求咧啊，陶主席咧係嚴正咁處理。咁但係其實依個燒烤咧已經係發生咗好耐㗎啦嚇，咁咧。陶主席的反應呢就只是呼籲將這個所謂的敏感片段呢是刪除、啊、而不是呢、就是、由他親自帶領一些做錯事的支部的成員呢出來道歉，這件事呢就是令到我們呢是對於現在的領導層呢是深深地感到遺憾和失望的、啊、那呢就而喺琴日啦嚇，咁如果各大傳媒有留意到啦，咁除咗咧就係、是、我哋喺申報裏邊咧見到就係即係有一啲自稱社民聯嘅會員登咗一個全版廣告嚇，咁咧就即係喺度催促黃毓民議員同埋陳偉業議員咧就盡快離開社民聯。此外咧，咁其實咧就係、是、陳偉業議員咧都同樣係出咗一份嚴正嘅聲明，咁咧就係、是、致陶君衡主席嘅嚇，咁、咧、個聲明嘅內容咧就係、是、提及到咧就係、是、陶君衡主席啦，同埋吳文遠副主席咧，咁咧就係、是、方話連篇啦，咁咧就係、是。指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咧，係由去年11月開始咧，就唔再出席黨團會議。咁其實即係跟開政治政情時事嘅傳媒朋友都會知道，我哋社民連咧，咁咧就係、是、定期咧係會召開黨團會議，咁咧就係、是、會去講翻每一次即係、就是、我哋立法會嘅大會嘅 議決事宜啦，咁同埋一啲小組會咧，我哋嘅立場同埋睇法嘅。咁咧陳偉業議員咧喺琴日咧就係澄清翻啦。咁其實一路以嚟咧，陶君衡咧就係黨團嘅召集人嚟嘅嚇。咁咧所以黨團會議嘅召開咧，就係應該由陶君衡主席咧嚟到去負責嘅。咁而家即係陶君衡同埋吳文遠佢嘅論調咧，就剛剛就係本末倒置嚇，就將個責任咧就放咗喺陳偉業同埋黃毓民身上。咁其實咧就係喺度抹黑緊佢哋啦嚇。咁咧就令到一啲咧其實普遍嘅人士咧都唔明白一個黨嘅黨團如何運作嘅人咧，就以為嚇即係呢兩位議員咧係好漠視咧立法會嘅工作同埋一啲嘅討論議決啊。咁咧就更加大嘅問題咧，就係陶君衡咧就喺傳媒查罪裏面咧，亦都曾經提及啦。咁咧就係特意去提及，就係黃毓民議員喺11月7日倒閣嘅特別會員大會之後咧，就再冇出席呢個黨團會議。咁但係其實眾所周知啦，咁咧就黃毓民議員咧就喺10月底咧，其實就係即係因為眼部咧有一個嚴重嘅疾病啦，咁要做一個大手術，咁咧就一路都喺醫院裏邊嘅嚇。咁喺手術之後咧，咁就因為即係康復進度嗰個問題啦嚇，咁所以咧就係佢係一路咧就不獲批准出院嘅，就連後來咧立法會劉曉波嘅動議辯論咧，佢都係同醫生咧請假一陣出嚟咧，就係、是、去做呢個動議辯論發言嘅啫嚇。咁、所以即係我哋會睇到啦嚇。咁、其實陶君衡主席咧近日嘅言論咧都係有抹黑嘅成分啦，欲蓋彌彰啦嚇。咁、咧其實對於即係陳偉業議員同埋特別係即係患緊重病的黃毓民議員是非常之不公平的、啊、那就、其實、我們一零憲章呢就、要求、陶主席呢就是立即停止呢就是對於這兩位立法會議員的抹黑的，還有呢在之前呢、所做過的一些的抹黑言論呢都應該立即道歉的。咁呢而我哋都強調啦，一零憲章呢喺去年11月7日呢特別會員大會倒閣之後呢，咁其實我哋係有遵守呢及後四指，即係黃毓民、陳偉業、長毛再加埋陶君衡一起出嘅聯合聲明，我哋呢就只係擺事實講道理咁樣去討論，咁呢就未有呢對一啲其他嘅人呢作人身攻擊嘅。咁但係咧，好可惜就係即係當權派嗰邊咧，一邊佢就會話哦，喺特別會員大會之後，我哋加強嗰個會眾之間嘅溝通啦。咁但係事實上咧，我哋面對嗰個情況咧，就係、是、而家嘅行委會領導層咧，係不斷咁樣去縱容啦，去包庇行委啦，同埋一啲嘅會員咧，去攻擊咧會內嘅異議聲音。咁咧就呢種做法咧，實在係講一套做一套嘅。咁咧就既有缺乏包容度啦，咁同埋咧其實都有逼迫異己咧嘅情況發生咗嘅。咁咧其實咧喺今日呢個記者招待會裏面，咁頭先啊貓姐咧就提到註冊公司嘅事宜啦，咁而我就提到咧就係、是、關於抹黑兩位立法會議員嘅事宜。咁呢兩件事咧其實都係整體社民連咧而家面對嘅問題嘅冰山一角嚟嘅啫嚇。咁、所以我哋一零憲章咧，咁而家都好強烈咁樣呼籲喺嚟緊嘅星期日。咁咧就係1月23日星期日下午3点，咁咧就希望咧各位嘅社民連會員同埋咧支持者，就算佢唔係會員身份嘅，佢係非會員，都可以咧嚟到去參加一個咧由陳偉業同埋黃毓民辦事處咧主辦嘅社民連非當權派集思會。咁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會眾，我哋作為一個持份者、啊、就算我哋冇會籍都好，我哋可能投個票、捐個錢，我哋用唔同嘅行動去支持個社民連嘅，我哋都係持份者、都可以係全力總動員， 咁咧就喺呢個1月23日星期日咧，就係、是、出席呢一個集思會嘅。我哋咧係需要人民去發聲嚇、啊，我哋要有一啲另類嘅聲音要表達出嚟。咁我哋希望咧，社民連咧係可以翻翻去我哋創黨之初咧，係一個咧有透明度啦。咁咧，同埋咧，係重視每一個人嘅聲音。我哋係去聆聽唔同會員嘅意見，係從下而上，而唔係從上而下。而家我哋面對嗰個情況咧，係缺乏透明度，而且咧就係、是、有越嚟越走向極權嗰個情況。咁我哋咧就係、是、非常之憂慮嘅。咁咧，我哋最後呼籲啦，就係、是。我哋社民連嘅持份者係要求要有良好嘅管治，呢、這個良好管治嘅基本咧就係、是、要有制度，要有法治，我哋唔要人治嘅。咁咧，我哋希望咧社民連嘅領導層可以好好咁樣去反思，咁同埋咧及早回頭是岸，咁咧就係、是、要去提高透明度啦，咁同埋咧就係、是、體現。體制內的民主，因為只有做到在會內有一個體制內的民主呢，才有這個資格呢去向廣大市民呢去宣揚我們的社會民主理念。那我們今天記者的發言就是暫時到這裡，那就記者朋友如果是有一些提問呢就可以現在舉手了。 可以問 即係都係代表翻阿大道，同埋因為即係佢發呢個聲音，同埋佢哋其實即係你知唔知佢立場係點？因為其實佢哋冇特別講過佢有希望想點。我哋強調翻咧，咁我哋一零憲章咧，咁咧就係喺因為咧就係召開去年11月7日嘅特別會員大會咧而成立嘅嚇。咁咧我哋喺裏面咧，咁喺當日咧，咁我哋咧就係有111票。咁咧就係、是、認同咧，就應該倒閣嘅。咁喺之後咧，咁其實我哋咧一直咧都係有維持住呢個嘅網絡關係啦。咁同埋咧有去聆聽翻即係一啲嘅聲音，咁希望咧就可以進行到個體制內改革。咁所以咧就即係唔存在係唔係代表陳偉業同埋黃毓民議員嚇。咁但係咧頭先我哋所講嘅兩個事項咧，咁其實都是很多會眾、啊、其實是很明顯已經看到那個是非黑白的了。我想呢就不需要特別去說是不是代表即是兩位議員、啊、而是呢就是擺事實講道理的。 同埋我們的立場就是我們是跟回社民連創黨的理念，人民最大這些理念去要去成立的。咁自從黨團加主席嘅四字聲明出咗之後咧，一零憲章其實咧都係默默咁咧係做緊一啲其他嘅實事，我哋有做一啲嘅政策研究，有就一啲嘅立法會嘅議程，我哋有係提出嘅意見，譬如我哋係提交咗係對私隱條例嗰啲嘅檢討啦，我哋喺過咗個星期六，亦都有人係去就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條例嗰度係發言嘅。我哋係好想話俾咗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話我哋係用一個我哋係堅守社民連創黨理念，繼續係去關心，繼續係要發為弱勢發聲嘅一個路線。而對於而家陶君衡所領導嘅行為係唔去做呢一啲實事，唔係啦，反而囂張跋扈地去係抹黑。在議會裏面為市民打拼、為弱勢打拼的黃毓民、陳偉業等人呢，我們是好看不過眼。這個我認為是對這兩位辛勞工作的議員是非常之不公平，尤其是對黃毓民議員，因為他其實是眼病做完手術之後，其實他都是很勞累，仍然都繼續是不斷地出席立法會會議，不斷地是發言，不斷地是就去財政預算案啊、全民退休保障啊，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議題繼續為弱勢打拼。當這些議員是為弱勢打拼的時候， 屠主席容許他們的一些會員一些行為背後開槍，這樣我們怎可以容忍得到這類，即是作為一個我們是認同這幾位議員理念的會員，我們是沒有辦法忍受這種行為。 我想問你們，你們就現在呼籲全動員，有沒有一個希望是可以動員到多少人數？第一，我想問禮拜日的集思會，不知道到時會不會可能會就某一些行動或者議題，到時是要出自己人去一個表決，如果是的話，其實有沒有需要怎樣去鑑別，即支持者的身份？ 我們在禮拜日那個的活動呢，咁呢就是是由陳偉業議辦啦同埋黃毓民議辦呢兩面呢是主辦的，咁呢個名稱呢就是社民連非當權派集思會，咁其實呢我們是歡迎呢每一位人士，只要佢認同自己呢是非當權派呢，他已經可以出席㗎啦，咁咧就我哋無意咧係去做一個對立面啦，咁同埋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喺行委會啦、評議會啦、紀委會裏邊咧，咁其實咧都係有一啲差異嘅聲音嘅，譬如咧就係喺早前啦，關於註冊公司我哋已經有兩位副主席，就係阿黃學金同埋鄧徐忠咁再加咧就係評議會成員阿李康俊先生咧，都分別咧就係發表聲明，咁另外仲有一位行委就係麥業成區議員，咁咧佢都一樣發表聲明咧，就係喺三月份就係吳文遠副主席聲稱即係已經係即係具體通過係可以去註冊有限公司的那一次會議咧，佢哋都係冇即係收到呢個信息咧，係可以即係去成立呢啲註冊公司，咁所以佢哋都覺得非常之愕然同埋不滿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去理解即係當權派同埋非當權派嘅時候咧，唔係話佢而家喺呢一刻喺社民連裏邊咧，佢有一啲嘅職務。咁就一定係當權派，而係我哋希望咧就係有一啲真心懂得反省嘅，咁同埋咧就係好似頭先貓姐所講就係對於即係而家陳偉業議員、黃毓民議員所受嘅人身攻擊同埋侮辱感到不滿嘅人士咧，支持者都可以出席當日嗰個嘅集思會。咁我哋咧喺嗰日咧，咁其實就主要咧就係希望可以即係各位嘅會眾支持者咧集腋成裘啦咁咧就即係發表嗰個意見咁咧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希望咧就係我哋每一位嘅普通會員支持者都可以有機會去發聲，咁特別咧就係就住自陶君衡呢個嘅行委會上任以嚟咁咧佢就係喺舊年咧2010年嘅1月31日當選嘅咁咧就喺2月份咧咁就上任，咁咧就係直到今日究竟佢喺管理成個社民聯嘅會務啦對內對外啦咁對外咧就係包括咧就係由五區公投之後這個政改表決，我們發現呢就是即有一些的泛民人士特別呢就是民主黨、民協等等呢其實呢就是轉態的，究竟對於協調追擊的態度我們的社民連現時的領導層究竟有沒有好好地樣遵守即我們會員大會通過過兩次的決議文去即停止和呢啲嘅泛民人士，呢啲嘅求和派去協調，究竟即係立場係咪堅定咧？咁其實咧，呢啲咧我哋都要去澄清嘅。咁我哋希望咧喺嗰個集思會裏邊咧，就係可以廣徵民意，大家咧對於而家嘅領導層嗰個嘅做法啦究竟喺各項嘅議題方面，究竟係唔係堅定不移咧？咁其實我哋係想攞到大家嘅意見同埋一啲睇法咯。係，請問邊份報紙啊？ 啊，文匯嘅。我想問翻咧，如果你哋即係有呢個意見咗之後咧，禮拜日嗰個意見出咗嚟之後咧，你哋有咩 follow up 行動㗎？ 我哋喺嗰日咧，主要就係即係攞咗群眾意見先嘅嚇。咁咧就下一步咧，咁其實我哋咧就係未做一個決定嘅嚇。咁最主要就係我哋 book 咗一個喺荔枝角嗰邊嘅社區會堂嚇。咁咧就希望咧就一啲有心嘅人士咧都可以出席嘅嚇。最主要就係一個集思會嚟嘅。 我想問一問咧，你哋新聞內部咧有冇直接落同吳文宇或者陶君衡就要求佢哋交代翻兩個註冊公司嗰件事件，佢哋點回應啦？同埋如果佢哋一直都冇回應嘅話，你哋會唔會下一步有咩行動？包括會唔會再次提出倒閣 ？OK， 阿蚊姐答。 其實一有網上傳出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咧一再咧係用我哋嘅用電子嘅方式咧，其實咧就係咧要求佢哋即刻交代噶啦。咁我哋喺我哋亦都係話咧，有啲嘅會員啦，用其他嘅方法都去各方面渠道了解。咁最終都係發現由鄧徐忠副主席啦、黃學金副主席啦、李康俊平議員同埋麥業成議員幾位咧，都行出嚟證實到咧，其實係冇一個授權係俾佢哋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哋好震驚住，其實都一路喺通過佢哋能夠接收到信息嘅渠道，其實佢哋係因為可以喺我哋用網絡啦，係可以接觸到佢哋，係一路咁樣問住呢件事。咁以我哋所見到、所了解嘅，就係話佢哋係一路都冇正面咁回答呢樣嘢。其實我相信我哋唔需要面對面去揾佢，因為係喺支持者嘅聲音係好清楚，係非常之清晰咁係要求緊佢哋去交代，但係喺直到現在，有關佢哋一隻字都唔再提註冊公司嘅事，係完全採取逃避嘅態度。我哋係好擔憂，就話如果佢繼續咁樣逃避嘅時候，到底其實我哋會置社民連於咩嘅風險之中？我哋真係唔敢再去諗。所以我哋喺現在去開呢個記者招待會，亦都係希望係話喚醒翻係。尤其社民連支持社，不論你是幫個社民連做義工啊、捐個錢啊、投個票嘅，或者是會員嘅，都一定要關注呢件事，因為發生咗呢一件事，如果佢係真係涉及刑事罪行咧，係對社民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打擊嚟嘅。 我想強調咧，就係喺舊年11月7日咧，即係我哋嗰個特別會員大會喺倒閣個議題上啦。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攞到40%嘅票數嘅嚇。咁而當其時咧，即係陶君衡主席亦都承諾咧，就係會打開溝通之門嘅。咁喺及後咧，咁其實咧有眾多嘅事件發生啦。咁唔淨止係頭先即係我哋提及嘅重要事件啦。咁仲有一啲嘅事件咧，係無日無之咁樣去發生緊嘅，即係譬如咧，就係關於陶君衡去質疑三子喺公投裏邊咁有啲錢方面係未還啦咁而另外咧就係我哋新東嘅支部行委成員李豐年啦，咁咧都喺報紙上邊係發表咧，咁就係攻擊陳偉業議員，就係、是如果即係陳偉業只係顧住去追擊何俊仁咧，咁其實咧就係、是、辜負咗即係荃灣區居民嘅期望。咁其實等等嘅事情啊，都令到我哋咧就係、是、去質疑翻。究竟即係而家喺領導層裏面嘅人士，佢嘅立場係咪堅定呢？咁同埋即係喺11月7日之後咧，都有好多傳媒朋友問我哋，會唔會不斷咁樣去倒閣咁樣不斷去醖釀咁當其時咧，其實我哋已經咧係有一個預告㗎啦，就係、是不一定係10憲章咧出嚟。即係再去召集一啲會員去倒閣，而係咧如果領導層再唔改善咧， 是會烽煙四起的，那現在呢的而且確呢已經出現了這個的情況，那即是包括就是剛才我們所說抹黑議員的事件，註冊公司事件，關於即是質疑三子在公投有一些錢銀上數目未還等等，但是其實我們反過來亦都問緊領導層，就是由即是社民連開始醖釀宣布話，即係我哋係會辭職公投嗰、那個時間咧，其實唔係話係2010年1月辭職嗰日啊，而係之前啊，係早到去即係2009年嘅第四季咧。咁其實咧，我哋已經係即係開始醖釀緊五區公投噶啦啊。咁當其時咧，好多嘅支持者咧都開始捐款嚇，係、啊。即係指明咧係俾五區公投嘅，就直到咧就係2010年5月16日嚇嗰段時間，咁中間咧就經歷咗元旦遊行啊嚇，咁同埋我哋好多次嘅造勢大會啦，咁裏邊嗰個嘅捐款數字咧，咁其實我哋都要求就係領導層咧可以俾翻我哋睇嚇，咁就先至可以知道咧究竟即係三子需唔需要咧即係再撥款嚇翻去社民連嗰度，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領導層咧調翻轉，就係唔肯去即係盡快交呢一個嘅財政數字出嚟嚇、啊。我哋唔係話要求佢要一個好準確、好準確嘅數字，但係一個大約嘅數字嚇，佢、啊、都唔肯去講，就反而咧就一面倒，就係話三子爭社民連嘅錢。咁其實我哋。每一個嘅會員同持份者咧，我哋自己都有眼睇嘅嚇。咁、啊、咧就即係對於唔同嘅事件，咁例如頭先我哋講緊李豐年嚇、啊、去質疑啊陳偉業係咪辜負荃灣嘅居民咧？咁其實即係我哋去睇嚇，唔、啊、單單嚇係、啊、好似兩個人之間嘅一啲即係唔協調、唔和諧，而係。李豐年先生咧，佢係代表緊即係領導層嘅一份子，佢係支部嘅成員嚟嘅。咁究竟佢依番嘅説話代唔代表社民連咧？代唔代表陶君衡咧？點解陶君衡又即係唔會即係話出嚟去確切肯定翻嚇、啊？即係呢個追擊嘅意向咧，究竟有冇動搖咧？呢啲咧都係我哋每一日都想知，每一日喺。这個網絡上啦、啊、在討論上啦，咁咧就唔同嘅會眾同支持者咧都係提出緊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即係已經咧係遍地開花嚇，即係呢種嘅提問嚇，咁、啊、已經就唔單單係一零憲章出嚟表達立場啦。 想問翻，其實社民連呢一段期間咧都有好多一啲內部嘅。風波咁樣啦，咁其實嚟緊都會有區選，都會有立法會嘅選舉。你哋預計即係或者會唔會覺得對於呢兩個選舉嘅影響係幾多咁樣？ 呢一樣咧，其實咧就係、是我哋都會好著重咧，就係、是、去提醒翻咧，就係而家陶君衡嘅領導層嘅嚇、啊，即係如果佢再無日無之咁樣咧，令到嗰個情況係惡化，繼續咧係令到即係呢個密室政治咧係咁樣運作落去咧，對於即係我哋嘅公眾形象啦嚇、啊，對於我哋預備嚇2011年嘅區選，甚至係2012年嘅立法會選舉咧，都係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即係我哋係呼籲啊陶君衡主席嚇同埋佢嘅行委會咧係可以三思，盡快回頭是岸。啊、即係我哋咧係要求咧啊社民連係回復翻，就係我哋創會時期嚇，咁、啊、咧就要有一個好好嘅社民精神啦嚇，咁、啊、咧就係、是、即係可以盡快重回正軌去服務翻弱勢基層。 係你哋話係立法組部你哋話吳文遠註冊咗公司啦，係可能有違法咁樣，你哋有冇打算或者已經採取咗法律行？ 在我們的角度來看，作為會員呢，我們是要先聽了他們各方面一個正面的交代，不想單方面我們去做行動，這個是我們一個對他們的一個仍然有的尊重，而所以我們一路其實都 是敦促他們是要正面走出來交代，而不是說想去暗度陳倉，或者甚至想說在2月12日補飛。其實在我們來看， 呢一切去 backdate 去追溯翻嗰人嘅行動，其實都於事無補，因為佢確實喺做呢件事上面係冇得到一個正式嘅授權。所以我哋現時嚟，我哋亦都當然擔心，就會唔會有人係會將呢件事即係去或者去搞我哋，我哋唔知道。正因為係咁，所以我哋要佢盡快交代。 嗯，同埋咧，令到我哋最為失望嘅咧，就係即係對於即係公司法啦嚇，即係就算我哋唔係法律界嘅人士，都可以即係揾到一啲資料出嚟嚇。咁其實咧就係即係係有一啲嘅規矩係要去遵守嘅。咁其實而家好明顯咧，即係陶君衡嚇，咁同埋佢嘅行委會裏邊嘅一啲成員咧，咁其實咧係越權嚇咁樣去註冊咗一啲公司嘅。我哋咧都有要求咧，就係行委會咧係立即咧去註銷呢兩間公司嚇，咁但係咧直至今日咧，咁其實我哋都係收唔到呢一方面嘅回覆嘅，咁反而咧就係聽到即係吳文遠副主席咧就係出嚟啦嚇，咁可能佢認為可以補飛，咁就係講翻彭先生佢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社民聯，唔再係會員，係一個局外人，佢就係話揾另外一位嘅行委咧去替代佢嗰、那個。董事秘書個職位嘅，咁呢方面咧，其實我哋係唔可以接受嘅嚇，即係就算你係換翻即係一個係我哋社民聯嘅持份者落去，咁其實呢一樣嘢咧都係即係缺乏一個民意基礎，咁其實係獨斷獨行嘅嚇，咁所以我哋咧係有要求佢立即咧係註銷兩間公司嘅嚇，咁同埋咧就係希望佢哋咧都睇翻啦嚇，唔淨止係我哋體制內社民連內部嚇、有冇法治嗰個問題，而係我哋咧就係、會提醒翻佢，而家佢已經係有機會咧係抵觸咗咧香港嘅法例㗎啦嚇，咁、即係我哋都唔希望即係現時嘅領導層裏邊有任何人咧就係、因為依啲事件咧而斷送咗佢嘅政治前途㗎。係文匯報， 係。我想搞清楚一樣嘢，而家你哋有三個註冊咗個名啊。 根據社團註冊， 嗱，我哋社會民主連線本身就係根據社團註冊嘅啦嚇，咁咧就係現屆即係由陶君衡做主席嘅呢一個行委會嚇，咁而另外咧就係有一間嘅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啦，咁就喺10月27日成立咗嘅。咁而另外第三間咧就叫做新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嚇。咁當然啦，就喺即係有一啲嘅網民啦，有一位嘅網民啦，其實嚇咁佢就係喺聽到一晚阿鬱敏咧，佢做網台節目鬱敏踩場嘅時候咧，有提及到嚇、即係桂思傑啦嚇、我哋一位即係離開咗我哋嘅黨嘅前秘書長啦嚇，咁、咧就都有散播即係一啲嘅講法，就話即係三子咧已經走去註冊咗社會民主黨啦嚇，咁阿鬱敏咧就喺個節目裏邊咧係即係做咗一個澄清同埋反擊嘅，咁而即係挑起咗呢一位網民咧，佢有一個興趣咧，就係、自己咧去做咗一啲嘅searching 啊嚇，即係去搜尋嚇，就係公司查冊，咁咧就俾佢咧查冊到呢兩間公司出嚟嘅嚇。咁當其時咧，咁其實吳文遠佢即時嘅解釋咧，咁就係、話因為咧有賭國嘅人士啦嚇，咁、其實佢就係、指緊我哋一零憲章兩位嘅成員，一位咧就係、任亮憲先生啦，另一位咧就係、錢偉樂先生啦，就係、因為有傳聞咧，佢哋兩個係會率先去做公司註冊，所以咧佢就快啲去註冊咗先。咁但係我哋其實咧就覺得呢樣嘢咧係唔成立嘅嚇，因為咧我哋去睇翻即係依個公司法啦，去註冊一個公司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嘅嚇。咁同埋即係佢只係聽到一啲嘅傳聞，係冇發生過嘅嚇，咁、所以即係而家阿錢偉樂先生咧都係即考慮咧採取一個法律行動嚇，咁、咧就係即係去 去告咧就係、是、吳文遠副主席咧就係、是、誹謗同埋毀壞佢嘅聲譽。咁而我哋一零憲章咧，亦都喺當其時咧係即時出咗一個嘅譴責聲明，同埋要求吳文遠副主席咧係向我哋一零憲章同埋錢偉樂先生、任亮顯先生道歉。咁當然啦嚇、啊，到而家咧都係未有回覆嘅嚇呢樣嘢。咁、啊、而另外咧就係、是都要睇翻啦。就是在公司查冊裏面呢，咁其實呢就係、是、除咗即係登記咗呢兩間公司啦，咁其實呢呢兩間公司呢亦都係有組織章程嘅，咁所以呢喺呢種情況之下呢，咁就更加令到我哋相信呢，即係註冊呢兩間公司呢其實係領導層呢佢係早有安排同埋係有佢嘅目的啦，就唔係純粹話驚倒閣派係會率先走咗去即係做公司註冊，而佢哋即係先下手為強，快啲去做咯嚇。咁、啊、所以即係一切嘅疑團咧，我哋都係即係想佢哋可以堂堂正正坐出嚟咧交代嘅嚇、啊。好似我哋今日一零憲章即係睇到事態越嚟越嚴重啦嚇，咁、啊、所以我哋都坐出嚟即係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咁我哋都希望領導層陶君衡主席可以拿出勇氣，是堂堂正正地帶領他的行為是坐出來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同埋和我們的會眾去交代整件事情，就不要再說一些歪理了。 其實現在吳文遠註冊這兩間公司是未運作的，但如果現在有三個 都是社民連，那應該怎樣去運作？ 我諗啲嘅問題 嚟，文匯保險嘅朋友要問翻領導層方面啦嚇，即係呢個都係我哋作為普通會員咧想知嘅一個答案嚟嘅嚇嚇，即係我哋原本嘅嚇喺2010年1月31日透過即係一個會員大會選舉交接咗俾陶君衡嚇呢個內閣嘅為之即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係即係最根正苗紅嚇嘅一個莊啦嚇，咁但係即係另外而家出嚟嚇，再有雙包鬧咗三包啦嚇，咁究竟個決策權喺邊度咧？咁而即係最新註冊嗰兩間有限公司咧，陶君衡主席係冇份嘅嚇，咁有一位彭先生已經係局外人啦，咁指證翻咧就係吳文遠嚇副主席，咁究竟邊個係話事人咧？邊個可以做決策咧？嚇，咁呢度涉及到咧有好多嘅細節嘅，亦都係好重要，包括咧就係我哋嘅會員名冊啦，究竟即是屬於哪一個的團體或者機構呢、啊、而另外呢就是我們財政方面究竟是哪一個的團體去管理呢，這些都是一些、就是、我們去做一些 NGO、啊、運作組織的時候呢需要非常重視的一些的、課題來的、啊、但是到現在我們都是得不到、就是、任何的、答案、啊、還有就是我們有提出過即不只是一零憲章，而是很多的會眾都有提出你快快脆脆將那兩間有限公司取消了它、啊、其實我們都 是給了一個下台階領導層，但是一直到現在都是未有回覆的。各位還有沒有問題？咁好多謝各位，即係今日嚟到我哋嘅記者招待會。咁我哋今日個記招咧就完結啦。好多謝大家。